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魏长海要劝我跟他一块儿逃跑，他对我说：“老李，我的身体也比2年前差远了，但是我想在临走前还是要叫上你，叫你一起走。你救了我的命，如果你真的愿意和我走，我就一定要帮助你，就是搀着扶着，我和你一起回到兰州去。”他的话说得很真诚，我怦然心动，并且十分感动。我从前呢，是瞧不起他的，觉得他太自私，品格低下，这样的人不能与之为伍。我之所以从禁闭室救他出来，只不过是解脱我灵魂的重负，是利己的。他却如此的感恩图报，古道热肠，我的确是没想到。我静默了片刻，说：“好吧，老魏，就这样定了，咱一起走。只是我还有点担心，要是跑半截儿让人家抓回来怎么办？”我的犹豫是有道理的，自从我们迁移到明水乡之后，隔三差五的听到有人逃跑的消息，他们当中有人跑掉了，有人被抓了回来。抓回来的人呢，先是受到关禁闭的惩处，然后就要被送到严管队。因为人们都已经饿垮了，这时候不会再搞过去的批斗会了。魏长海说，抓回来就再跑。说走就走，这天深夜2点钟，我们悄悄地溜出了窑洞，趁人们熟睡的时候逃离了明水乡的山水沟。月光照亮了山水沟，月光朦胧，暗影浮动，山水沟一片宁静，只有我们的心跳得很响很慌，就像我们急匆匆的脚步。我们住的山水沟南头是戈壁滩，离着我们7-8里路就有一个小火车站。往常我们站在窑洞顶上就可以看见小火车站，看见火车在戈壁滩上行驶，但我们没去那个车站。我们知道，自从有人逃跑以来，农场经常派人在火车站巡逻，防止劳教分子逃跑。我们从北边出了山水沟，翻过沟口埋死人的沙包，踩着一片荒原往西跑。这是我的主意，7-8年公安工作的经验告诉我，欲速则不达，南辕北辙，声东击西，才能迷惑追捕者。从山水沟往西20里处就是高台火车站，我们也绕开了它。我们知道，一旦农场发现我们失踪，必然派人去比较近的火车站追拿，并通知附近的火车站协助缉拿逃犯。 我们的目标啊，是几十公里处的清水车站。清水车站在酒泉县界，那儿驻有很多部队。我们估计农场的干警会认为我们不敢去那个车站，我们正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盲区。我们逃窜了整整六个小时，天亮了。我真是搞不明白，我的因为浮肿而疲乏的双腿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，能够从午夜奔走到清晨，东方蹦出灿烂的霞光。这时候我们正走在一片光秃秃的戈壁滩上，看不见一片村庄，也见不到一棵树木，满眼黄蒙蒙的沙土地，杂一黑色的戈壁石。魏长海说了一声：歇一下吧，不会有人来戈壁滩追咱们了。我就像瘫痪一般倒在戈壁滩上。我们休息了半个小时，我们累了也饿了，从口袋里边掏出一把沙枣嚼起来。昨天上午定下来逃跑之后啊，我们就开始做准备，想搞点吃的东西。我手里呢还捏着几十斤粮票和几十块钱，我想从食堂买点加餐，但找了司机财，找了梁队长也没办成。最后呢，从一位赶马车的右派手里边搞到了几把沙枣，这是喂牲口的饲料，我花了10块钱买的。唉，真是无奈的很呐。右派们从家里来到劳教农场，每个人手里都有点粮票，有点钱，但谁知道到了农场就变成了废纸，食堂就不卖加餐。沙枣呢吃起来有点甜还有点酸，很好吃，但是噎嗓子。幸好离开明水之前准备了一个水壶，我们才就着吃了点沙枣以补充我们的体力。吃完沙枣之后继续走，我们就遇到麻烦了。手杵着地面站起来一迈步，我就栽倒了。第二次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了两步，还是摔倒了，腿软得支撑不住身体。我的身上立刻渗出了一层汗来，心脏跳得又急又慌。魏长海觉出问题来了，问我怎么了，走过来拉我。我说腿不听话了，掐着都不觉得疼。魏长海说走得太猛了，歇会儿再歇会儿。我坐在地上歇着，心里想是走得猛了，但是主要的原因呢，是体质太弱，疲乏无力呀。又歇了大约半个小时，魏长海拉着我站起来，这一次没有跌倒，但心跳的还是那么急那么慌。我慢慢的往前走，走一节就坐下来休息喘息。走走歇歇，歇歇走走，大约是午后1点多钟了，太阳高高的挂在正南方的天空，我终于倒在地上走不动了。魏长海拉我，我也站不起来了。我对他说不行了，我真走不动了。看我在地上坐着，魏长海瞪着眼睛说你怎么这么松包，这才走了多远，也就40-50里你就走不动了，那后边的路怎么走啊，清水还远着呢。我没吭声，在这之前我就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有点粗暴了，每次拉我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手很重。此刻我想他这阵儿可能也后悔了，不该和我作伴。看我不回答，他又说你不走怎么办，咱们就在这儿等死啊。他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，我不能不说话了。 老魏，我可不是装的，我是真走不动了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他说，我知道你不是装的，可你得走啊，你坐在这儿有车来接你吗？我又不吭声了。我还说什么呢？我已经成了他的累赘了。我之所以和他一起逃走，我原以为自己还是能够走到火车站的，看来我对自己的估价太高了。这时候他似乎更生气了，大声地说，走啊，你站起来走啊，你坐着不动跟个死人一样。我还是不出声。他又说，怂包，你真是个怂包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可就走了，不管你了。我已经被他骂急了，这时候就回嘴说，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走吧，你走吧。说实在话，我根本就没想着叫你帮我。那阵我是这样想的，你就走吧，你要是真的抛弃我走了，我就到附近的铁路上去，在最近的火车站上车，我也不管那儿是否有人在等着抓我。但是他瞪着我看了几秒钟，又拉着我的胳膊说，哼，你还发脾气了，起来起来，我背你走一截。我站起来了，但是我一扭身走了起来。那一阵我的心里一热，身上又有了一股力量，但是身体真的精疲力尽了。我感觉到眼前出现了一团灰色的雾气，我马上明白过来，这是晕眩，是一种危险的信号，体力已经耗尽，生命极度虚弱了。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当我镇静下来站起身再走的时候，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，脚步更乱了，每走一步就要摔倒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心。紧接着我的身体哆嗦起来，像是突然有一股寒气侵袭了我的身体，冷彻骨髓。我没有办法控制，扑通一声摔倒在了地上。魏长海似乎听到我摔倒的声音，转身走过来问我怎么了。我说不出话来，身体剧烈的颤抖。他似乎有点害怕了，捏住我的手说，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，病了吗？说实在的，我与他交往不深，并不真正了解他，从内心深处还是怕他扔下我走掉，所以等哆嗦减轻以后，我说，冷，有点冷，咱们休息一下吧。这一次歇的时间较长，我又嚼了几颗沙枣，等身体完全停止痉挛之后，又站起来往前走。走了300米，晕眩再一次袭击了我。这次的晕眩魏长海完全看在眼里，他觉出情况的严重性来了。他扶我站起来说，不行，你不能再走了，我背你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道石头砌的水渠，水渠那边站着2峰骆驼。我对他说，去，你去看一看那边是不是有人。他走过去登上渠地看了看，说，那边有人家。我也走过去了，看见前边有许多农田，还有几间低矮的土屋。于是我对他说，老魏，我看这样办吧，你不要背我了，你还是自己走吧，到清水去， 坐火车去兰州。我呢，到前边的村庄看看，我在那儿住上两天，休息一下，再去火车站。听了我的话，他一下子就瞪圆了眼睛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让我扔下你？”我说：“我的情况的确走不动了，你背着我走，你也要累垮的，那咱们就都回不去了。你先走，我到前边村子里歇上两天再走，也能回去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有道理，沉默了一下，过一会儿却就转过身来说：“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去那儿。那几家人如果好心留着你休息两天当然好，可是要遇上个可恶的人往上一报告，可就糟了，你就又得回明水去了。”我被他的话吓住了，还在新天墩的时候就有人逃跑过，但是在路上被农民抓住报告了公社。后边的事我就不再说了，我们又往前走，并且绕开了这个村庄。当然后面的路程主要是魏长海背着我走，实在走不动了，他就说你自己走一点吧。我就挣扎着走几步，然后他就又背起我来。这样的前进速度是很慢的，魏长海的确累垮了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他决定走到铁路线上去。他说遇到第一个车站我们就上火车，不管那个车站有没有人会拘捕我们。我们的运气真好，半夜两点钟我们到达了许三湾火车站。转天上午，我们登上一列从玉门市开来的客车，火车往东行驶，很快就驶进了高台车站。进站之前，我们就装出睡觉的样子，爬进座椅下边去了，以防追捕我们的人登上列车查看。第二天清晨，火车到达了兰州火车站。走出车站以后，我们在一家很不显眼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，然后就分手了。吃饭的时候，魏长海说他要回老家天水市去了，他不敢回铁路局，怕领导再把他送回劳教农场去。他说他家是城市居民，回家以后再说，看能不能找个临时工的工作干，如果在家乡待不下去，他就到新疆去谋生。我是不能回老家的，我的老家在武汉，是个资本家家庭，我以右派之身回到家里会连累家人的。我在无奈之下还是决定回王家坪农场去，我做好了思想准备，如果领导要惩处我，那就叫他们把我正式逮捕判刑吧，就叫我在王家坪劳动改造吧，明水农场我是坚决不回去了。我可没有魏长海说的去新疆谋生的念头，那样不是成盲流了吗？在流浪和漂泊中度过一生，我简直无法想象。我认为宁可去坐监狱也比漂泊流浪要强。坐监狱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，释放以后是组织安排个出路呢，还是自谋出路呢？你总是合法的人了，而四处漂泊却是黑人黑户，走到哪里都是提心吊胆，担惊受怕的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，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说到这儿，李科长结束了他的故事。他讲完许久，我问他，从那儿以后你没再见过魏长海啊？他回答说，今天是第一次相逢。我说，你们没见面都30年了，俩人的变化肯定很大呀，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？他说，是的，是变化很大，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，1960年的时候我28岁，他24岁，现在都是年近60的人了，30年没见过面了，不细看呢是认不出来的。我问他，那是你先认出来的？他说，是我先认出来的，我去列车长办公席的时候他正忙着，有几个无票乘客在补票，我呢就站在旁边等待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人面熟，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后来那几个人补完票了，我挪到他对面站着说，老同志，我是外出执行公务的，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？我还说年纪大了，坐硬板身体有点坚持不了。一开始他说没票了，但是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顿了一下，过了一会儿又看了我一眼。这一来，我突然就想起来了，他像是魏长海。我从他的眼光分析，他可能也觉得我面熟。于是我问了一句，老同志，你是不是姓魏？他没回答我，而是直愣愣盯着我喊了一声，李天庆，你是李天庆吗？我说，对呀，我是李天庆，你不是魏长海吗？他说，对，我是魏长海。哎呀，今天遇见你老哥了，真巧啊，咱可是30年没见面了。我说，是呀，30年了，你的头发都变白了。他说，你的头发也白了呀，你现在干什么了？我说，你看看我这身皮，还是干公安呢，在王家坪农场。他又问我去哪儿，我说，去武汉接2个逃跑的犯人，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。我告诉他，我们是3个人，想买张卧铺票轮换着休息一下。他说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，不要说买一张，就是买3张，我也要给你解决。我告诉他不要3张，就买一张，我们是自己掏钱，买一张票轮流休息，买3张回去没法报销。老魏说，老李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我就是犯一次错误也不能让你花钱的。后来呢，有几个乘客来补票，我看他忙就告辞了。告辞的时候他就问我在哪家车厢坐着，还详细的告诉我列车员车厢那张铺怎么找。后来啊，我们俩就在餐车上一边说话一边喝酒，不知不觉的就喝多了。李科长讲完他和魏长海的故事，天色已经大亮了，玫瑰色的霞光从车窗斜射进来。我估计列车正在中原大地上疾驰，2天以后我们押着在逃犯返回兰州。我们问犯人怎么从王家坪逃跑的，犯人回答，在田野上除草的时候，他们2个人挖了2个长方形的浅坑，休息的时候趁着人们分散开来东倒西歪躺着的机会，他俩躺进坑里。第三者，一个不逃跑的同谋，在他们身上盖上一层土，并撒上一些除下来的杂草。傍晚和第二天，好几次警卫战士从他们身旁走过，几乎踩到他们头上，但没有发现他们。第二天夜里，当他们确信田野上没有警卫人员之后，才爬出来逃跑了。